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动脉阻样硬化的斑块对人体的危害。我们人的生命呢是非常坚强的，有时呢我们能承受难想象的外界的压力，然而生命呢又是非常的脆弱，身子一条围不起眼的血管啊，如果出现问题了，那可以呢把人无声的扼杀。当然呢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啊都是因为这个心血管病猝死的。许多健康类的媒体呢也都提到了斑块的危害性，指出呢斑块呢主要是影响我们心脑健康，引发心血管病的根本原因当然呢就是血管里边斑块的形成和破裂。所以呢并呼吁我们呢对斑块呢要提高警惕。实际上斑块呢就像这个苔藓一样，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我们动脉阻样硬化的斑块呢也有偏爱的生长位置。硬化斑块呢它最喜欢在血管分支的地方生长。因为那里呢血管内皮承受血流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容易受损导致血脂沉积，非常适合斑块的形成和生长。从整个心血管系统来看，最容易出现斑块的血管就是冠状动脉和脑动脉，其次呢那就是四肢、肾脏、肠道的动脉血管。我们都知道冠状动脉是心脏血液供应的主要通道，脑动脉呢是脑部血液供应的主要通道，这两个地方如果一旦出现斑块，那势必呢会影响血液正常的流动，对我们的心脑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动脉阻样硬化斑块的危害呢可以导致三种病变，影响我们血液的流动。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血管弹性下降啊，破裂血液溢出血管。很多呢脑溢血的患者之所以出现脑血管破裂，就是因为动脉硬化斑块降低了血管的弹性，使得血管呢变脆了，承受不住血流的冲击而破裂。那么斑块造成的第二种病变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就是血管管腔变窄，阻碍了血液的通行。我们要知道呢正常的血管内皮就像马路一样的啊，光滑平整，它可以呢把血液流动时受到的阻力降到最低。但是呢如果表面一旦形成凸起的斑块，就会变得和这个丘陵地带一样凸洼不平，使得血液流动的阻力呢变大了，那么血流速度就会变慢，不能及时供给我们组织器官足够的血液 那么就会引发心肌缺血、脑缺血等等慢性缺血性的疾病。那么第三种病变呢，也就是第三个危害，那就是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完全堵塞血管。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血脂的不断沉积，斑块的角质线逐渐变大啊，角质皮呢，它的纤维膜呢变得相对越来越薄，最终破裂。破裂以后呢，留下的脂质、纤维膜那个碎块以及血液中的血小板等等，它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血栓，完全堵塞住血管的管腔，彻底切断气管组织的血液供应，导致了心肌梗死啊、脑梗塞呀、等等急性心血管事件。那么我们怎么样远离啊斑块这些高危因素？动脉粥样硬化呢，斑块呢，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健康。那么是不是有办法消除那些引发粥样硬化斑块的高危因素呢？实际上办法是有的，而且呢很简单啊，就是我们以前总结的四句话：合理饮食，烟酒远，循序渐进做锻炼，规律生活，情绪稳，积极用药保康健。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呢，它的危害很大啊，我们上面提到了主要是三个方面，但是呢我们也讲了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对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预防啊，因为预防是非常关键的，可以呢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啊，可以呢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啊，我们有些人呢经常在服药，当然服药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药物呢本身时间长了以后呢有副作用，而且危害性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经常服用灵芝。因为在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关键是要消除诱因，避免斑块的形成。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圆滑平整的血管的管腔，它保证了我们血液在血管里边顺畅的流动，把养分送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斑块呢使得血管管腔变窄了，影响血液通行，因此呢斑块的预防就是要避免斑块形成，保持血管管腔的圆滑平整。那么斑块的形成的初始环节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了。那么血管内皮是非常脆弱的，很多不良生活因素都可以造成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吸烟、酗酒、情绪激动等等的。当然这里边呢，我们说高血脂是最为主要的。血管内皮受损以后呢，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血脂成分，它就会趁机附着在受损的部位，形成斑块。可见呢，斑块的一级预防啊，也就是根本的预防，就在于保护血管内皮，及时修复内皮的受损部位啊，避免血脂沉淀形成斑块啊。当然呢，这就需要我们上面也提到的戒烟限酒啊，情绪稳定，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当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有效的啊血管保护的药物。我们建议呢，你在服药同时呢可以服用灵芝，因为我们关键在初始阶段就是要预防血管内皮的损伤。我们提到了三高，它是可以呢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你像高血压，高血压本身呢它的压力如果过大，那么对我们血管内皮呢就会产生一种损伤，尤其是在这个血管拐弯的地方，血管内皮损伤了以后呢就容易自质沉着。那么灵芝本身呢，它可以调理植物神经，调理植物神经可以使得我们的血管呢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啊。因为它植物神经的兴奋和抑制对我们血管的收缩起着很重要的调控作用，那么血压稳定了，对血管的损伤就会减少。那么植物神经的稳定有助于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的正常，这样血压稳定了就减少了对血管内皮的损伤。 另外呢，高血脂本身啊，也可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血脂多了以后呢，容易引起血液粘稠。另外呢，尤其是坏胆固醇啊，坏胆固醇它更容易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也会加重对我们血管壁的损伤。那么灵芝里边呢，你像那个腺嘌呤，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升高了以后，可以减少坏胆固醇，因为呢，一个好胆固醇可以带5到6个坏胆固醇到肝脏进行分解。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新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新排灵芝集团生产的新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新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而且呢，灵芝多糖它具有超氧化物去化酶的活性，它本身呢可以消除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因为这个超氧化物去化酶和自由基结合，可以呢把自由基变为氢和水啊，排出体外，减少了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它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因为氧化了的胆固醇一方面能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另外呢它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那么多糖呢，它可以呢减少自由基，消除自由基，这样就减轻了对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当然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坏胆固本身减少了啊，氧化的成分减少了，这样就减轻了对血管内皮的损伤。这样呢，从根本上预防动脉阻塞硬化，减少这个斑块的形成。当然多糖我们说也是一样的，因为多糖本身呢它是一个粘性的物质啊，你像糖零血糖升高了以后呢，会影响到我们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而这些物质呢都属于酸性的粘性的物质，会加重我们的血流动缓慢，这样呢是血粘稠了，对血管壁呢也会产生损伤。而多糖呢它可以促使啊，我们胰腺的分泌，是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胰岛素多了以后呢，也可以减轻对贝塔细胞的损伤，这样呢就可以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且呢，多糖呢它本身啊还可以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增强了以后，另外呢还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啊，就是我们有些人呢，他胰岛素呢可以分泌，但是呢，有些人呢。它分泌的多，但是呢进不到我们的细胞里边去，主要原因呢也是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呢主要有两条，一个呢细胞胰岛素受体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减少。而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可以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那么这两个成分增多了，活力增强了，可以呢使得更多的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使得血糖处于稳定状态。所以说呢，三高的稳定从根本上减轻了血管内皮的损伤，这样呢就预防了动脉阻塞硬化斑块的形成，预防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稳定依损斑块啊，来医治呢斑块的破裂，这也是第二步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动脉阻塞硬化是枪的话，那么依损斑块呢就像是枪里边的子弹啊，我们吃得过饱啦，抽烟酗酒啦，情绪激动，过度疲劳等等的，都可以刺激斑块破裂啊，诱发就像枪的扳机。依损斑块在诱发因素的下容易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堵住冠状动脉，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或者猝死。堵住脑血管呢，就会出现脑梗塞等严重的心血管事件，这就等于是给我们人的健康啊，来了一枪。那么斑块的二预防，就是要把依损斑块变为稳定斑块，从而呢卸掉我们枪里边子弹，从根本上消除擦枪走火的危险。那么灵芝呢，可以对依损斑块起到显著的稳定作用，不仅能